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67集《宴请宾客》。上次 CNS 奇缺，陈淑兰就留了程俊的号码，这中间程俊还来看了他几回，没有具体问，但陈淑兰也猜到了上次秦冉手受伤，后续一直是程俊盯着的。电话响了一声就被接起，这边云城别墅中心，接到电话的程俊正对着楼下的人体模型。接完陈淑兰的这个电话，他抬手把手上的手术刀扔到桌子边，垂着眼眸看着手机往旁边靠了靠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陆兆颖坐在沙发上，手指搭着桌子弹了一下烟灰，朝程俊看过去一眼。 俊言，谁的电话？ 陈奶奶的，请我去吃拜师宴。 程俊关了手机，说得轻描淡写。 陈奶奶？ 陆兆颖手里夹着烟，瞥了程俊一眼，特别疑惑。他数遍整个京城，也没有找到有资格能让程俊叫一声陈奶奶的。毕竟俊爷年纪不大，辈分却不小。程俊懒洋洋地靠着桌子站着，垂着眸思考着该送什么东西，又散又慢的没有回答。在帮江冬夜处理数据的程木闻言抬了抬头。 应该是秦小姐的奶奶吧。 程木上次陪程俊去了医院，所以记得陈淑兰这个人。 哦。 陆兆颖点点头，半晌后又想起了什么，忽然精神了。 等等，所以是秦小冉的拜师宴？ 嗯。 程俊这会儿倒是应了，他慢吞吞地打开手机发了一条信息。 程木，明天上午去机场接个东西。 程木放下手中的事，点点头。 好。 陆兆颖反应特别大的站起来，他挠挠头发说， 为什么请你不请我啊？秦小冉的拜师宴我怎么能不去？ 他把烟捻捻，拿起手机给秦冉打电话。江冬夜什么宴会没有参加过，他对秦冉的拜师宴没有什么兴趣。把手中的笔记本随手往桌子上一放，然后靠在沙发上摸出一根烟叼上，冷笑道， 哼，什么垃圾黑客联盟，半点用没有。 他就让人查一下顾西池的讯息，他在云城，网上资料总不可能藏得住吧？谁知道黑客联盟直接给他来一句没有。秦冉已经回到了宿舍，他回去的时候林思然还在扎游戏，看到秦冉他微微侧了头。 冉冉，你小姨没事了吧？ 没事。秦冉打开衣柜的门，拿了毛巾跟衣服去洗了个澡。听到秦冉说没事，林思然才微微放心，然后跟游戏里的几个男生说着什么。林思然在跟乔生开语音打竞技场，还有班级里的其他几个男生。秦冉脱开椅子坐在上面，一边打开电脑一边用毛巾擦着头发。放在桌子上的手机亮了一下，他看了一眼，不是顾西池发过来的，是魏大师发的拜师宴的消息。他跟陈淑兰两个人对比着日历，选了12月3号这一天，下个星期二，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。还问了一下秦冉有没有什么要请的朋友。秦冉对这些黄历没有什么概念，魏大师选的时间他挺随意的。他盯着魏大师发来的最后一句看了一会儿。秦冉偏头看了眼正在玩游戏的林思然，眯着眼思索了很久。拜师宴什么的秦冉并不太在意，但陈淑兰应该很想看到他的朋友来。林思然有三张神牌，打竞技场一亮三张牌，对面就开语音怂了，一局打得很快。 冉冉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 打完一局，林思然就放下鼠标，一手还搭在键盘上，偏头看秦冉。秦冉不紧不慢地擦着头发，腿挺野地搭在桌子上，摇了摇头， 然后又问道，星期二有时间吗？ 星期二？ 听到秦闪不打，林思然有些遗憾地继续排队。嗯，请你跟乔生吃饭，还有其他几个人。擦得差不多了，秦冉就扔了毛巾。林思然的手支着下巴笑道， 那肯定必须得有时间。 嗯，秦冉点点头，手上拿着手机轻轻点着。顾西池已经将结果发过来了，其他一句话没说，他看了一眼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。妍希又开始轰炸他，秦冉都没有管。乔生都请了，那风楼城他们的杨飞好像也还在云城。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有些烦躁地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扔。徐瑶光寝室，几个男生坐在他的桌子边开黑，因为整个班级就他一个人单人间，这单人间还大，几乎应有尽有，连桌子都是两米长一米宽的。班里的男生还约过一起在他这里搓麻将。徐瑶光这个人吧，虽然是高冷了一点，但在这一点上很大方，有时候还会跟他们一起搓麻将。 冉姐不跟我们玩竞技场。 得到林思然的回复，乔生抬了抬头。两个男生长叹一声，何文更是郁闷的不行。他只要一想起曾经秦冉要给他打游戏又被他拒绝的事，就郁闷到不行不行的。徐瑶光也收了电脑，低着眉眼拿了几本习题出来做。 哦，冉姐星期二要请我吃饭。 乔生看向徐瑶光，往椅背上靠着笑道， 徐少你要去蹭饭吗？ 秦冉星期五请了假，徐瑶光时不时就会看他位子的方向。请吃饭？徐瑶光没有什么兴趣地摇摇头，继续做物理习题。才做到一半，兜里的电话就响了。徐瑶光拿起来看了一眼，就出去接了。 是秦宇吧？ 何文等人看了一眼，低声开口。相处两年多，也就遇到秦宇的事情，徐瑶光会稍微变一下脸。不过，最近好像是淡了很多。乔生随意的点点头。 徐少就对那两件事感兴趣。 何文也笑道。 最近网上都还看到秦宇的新闻了，他微博粉丝快30万了。我听了一下，真的还可以。 秦宇的视频被人传到网上。因为这件事，他在网上小小火了一把，还涨了不少粉丝。最近一中议论他的人挺多的。星期一，中午，秦冉去了阔别已久的校医室。陆兆颖坐在椅子上，正在给一位感冒的男生开药。秦冉进来的时候，程俊正翻着一粒卷宗，一只手拿着笔，一只手拿着烟，不时的会在卷宗上画着什么。秦冉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下，懒洋洋地趴在桌子上。程俊抬眸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掐了烟，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，打开窗户，等烟雾散尽才关了窗户走过来。问了他几句宁威的病情，他都一一答了。宁威精神状态恢复得特别好，好到昨天他都想退掉病房离开医院回家，好在木南极力阻止他。这些程俊心里都有数。他坐回去重新拿起卷宗，没有看，只是靠着椅背问了一句， 你找到什么老师？ 陆兆颖拿了药递给那男生，听到这句话也抬腿蹬了桌子，把椅子滑到中间。 是啊，秦小冉，你跟那老师学什么？打游戏？ 他摸摸下巴表示有可能。就一老年人。秦冉的手撑着下巴，含糊着开口。 你们明天不就能见到，急什么？ 外面江冬夜推门，他拉下围在脖子上的黑色围巾，淡淡开口，后面还跟着郝队跟程木。 怎么现在回来了？ 杜兆颖也就疑问，他本来还想说他能给秦冉找到更好的老师，不过在俊爷面前他也就没提。 江冬夜向他小叔借了人手，势必要将云城全部翻遍，找到顾西池，各个关口都有他的人。 小叔上班，我没敢打扰他。 江冬夜拖了一张椅子坐下，又把围巾挂到椅背上。 下班后我去找他，他竟然去试衣服了，听他的警卫说有个饭席。 程木往桌子上摆着菜，陆兆颖拿了筷子，挺好奇的抬头。 什么饭席啊？江小叔这么重视？ 谁知道，我晚上再去找他。 江冬夜有些斯文地吃着饭，不太在意地回答。 哼，不找到顾西池，我就不回京城。 秦冉抬头，面无表情地看了江冬夜一眼。江冬夜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，他拿着筷子，忽然又想起了什么。 听说刑侦队有个很出名的人在云城，我找他封锁出关信息，就不信这样顾西池他还能插翅逃了。 这边魏大师确定了要请的人物，原本他以为陈淑兰这边没有几个人，没想到陈淑兰确定到最后足足有八个人。 哦，应该都是秦小姐的同学。 海叔翻了翻流程， 我再加几个年轻人喜欢吃的菜。 海叔以前跟魏大师去过宁海镇，自然知道秦冉在这方面的天赋，也知道魏大师有多么的看重秦冉。今天在云城还只是小打小闹，江小爷算是里面咖位最大的。海叔虽然不满意，但暂时也只能做到这样，等到了京城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动干戈。他都已经替魏大师想好了到时候要宴请的宾客。魏大师要收亲传弟子，光是这个消息都要震动半个业界。这回加上小提琴协会魏大师这边的人，正好能够凑足两桌。魏大师的酒席定的是恩玉酒店。星期二下午放学，秦冉慢吞吞地等在位子上，耳朵上挂着耳机，等班里的人全都走完了，他才取下耳机随手放到一边。林思然也正好收拾好了书。 冉冉，那我们走了吗？ 他偏了偏头看向秦冉。秦冉撑着桌子站起来，当先在前面走着。潘明月跟魏子航在楼梯口等着三人下来。魏子航平日里穿的一向随意，大多是运动服休闲裤，今天却穿了一件黑色的风衣，里面是白色的衬衫，竟然有些正式。潘明月也没有穿校服，线衣半身裙，外面套了一件大衣，手上还戴了一个毛茸茸的手套。林思然跟乔生原本都以为只是随便的吃一顿饭，直到两辆出租车停在了恩玉酒店门前，两人都一脸的懵逼。一顿饭搞这么大？ 今天是他的拜师宴，他没跟你们说？ 魏子航摇了摇手上准备的礼盒，笑得清雅出尘。潘明月没有拿礼盒，但背了一个小背包，背包鼓鼓的。乔生挠了挠头，他准备给秦冉发个红包。 我全身上下只有一颗草， 这样会不会不礼貌啊？林思然幽怨地看着秦冉。秦冉没有理会这几个人，他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海叔给他发的消息，在恩玉酒店顶楼。顶楼跟天堂会所是差不多的格局，酒店大门口就有两个服务员接应，问他们是不是去陈女士的酒席，然后十分客气地把他们带上了顶层。顶层包厢很大，小提琴协会的会长还有几个骨干人物已经到了，海叔正在招待他们，看到秦冉几个人过来，连忙上前。 啊，都是秦小姐的同学吧？来，往这边坐。 海叔把他们引到另一张桌子上。 秦小姐还有其他同学吗？ 还有几个朋友。秦冉低头看了眼手机，陆兆颖说他们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海叔点点头笑道， 哦，魏老去接您奶奶了，也马上回来。 乔生小心翼翼地拍拍魏子航的肩膀。 哎，冉姐拜的什么老师啊？ 他总觉得气氛不太对啊。楼下 程木将车停好，陆兆颖从副驾驶走出来，他看着手机上秦冉发的消息，挺意外的。 顶层？看来秦小冉这老师比他有钱。 程俊从后车门下来，他拢了拢身上的大衣，没有出声。程木跟着点头道： 确实，比我想象中高大上。 三个人往酒店里面走，门口两个服务员询问之后，毕恭毕敬地把三个人带上了顶楼。敲了三声门，门被人从里面打了开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